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狠心一生伤悲。残酷的人生总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恨与被爱一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左右我们的情绪，只有你自己不放过自己而已。不要再熬夜咯，谁的心里面没有故事吗？只是都学会了控制而已。就像那些长头发的女生失恋了剪短头发，就是想要从头开始一样，明天又是新的开始。 只是逃回 看到朋友圈里面有位朋友说，也许在别人的世界当中我什么都不是，但是我是我自己的英雄。如果你的身边有那种很抑郁的朋友，有空陪他聊聊天吧，这个美好的世界可以给予我们新的热爱。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霜，也曾因你辉光，悠悠岁月漫长，怎能浪费时光去流浪，去换成长。 灼灼桃花凉，今生遇见滚烫，一朵一放心上，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 背影成双， 在水一方， 两两月色为你思念成恨，化作春泥恨着我， 浅浅岁月铺满爱人袖，翩翩芳菲相认，就让情分 发生了一起儿童失踪案件，失踪孩子的母亲是我市的一名警员。 等待没有时间了。 为宣传新电影《绑架者》，被贴上自由独立才女等诸多标签的老徐徐静蕾又活跃在了观众视线里。在金星秀的采访当中，当星星问到最满意的是哪一部作品的时候，老徐回答，一般人都会认为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拍得好，以前不想这么说，老觉得为什么后拍的不能够超过第一部呢？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是第一部《我的爸爸》最满意。那时不懂什么技巧，但片子拍得真挚，这话讲得挺中肯。后来拍的技巧多了，真情少了，比如这部《绑架者》。绑架者的故事本身比较好总结，我是谁的母题，寻找孩子和寻找记忆的双线，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矛盾，框架清晰，也迎合了片末反转的大趋势，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我们已经习惯了为了推进剧情而提供的浅埋线索，跟随主人公不停在跑不停在通关的公路电影，虽然看似是悬疑，但临时给予线索拼凑的答案并不能够让人真正的满足。反转是一个好办法，多次反转也不鲜见，但过度总还是需要的，突兀的强行反转估计会抵消不少的好感吧。 相当危险，受过特殊的训练。 我女儿在哪儿？ 娘！ 现在的状况是你找女儿，我找记忆。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极端却言之在理，电影学会了绕路，学会了直达视觉听觉等感官，头脑内的运动却越来越少。看电影从脑力劳动变为了体力劳动，扁平化成为必然，电影的文化留存期也在缩短，电影堕落而且愚蠢。 谁赖你来的？ 你是不是想起些什么？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今日影讯。今天上映的电影有《绑架者》《嫌疑人 X 的现身》。 太他妈嚣张了！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有的人呢，谈了一场恋爱，最后却对那个人念念不忘；有的人不会忘，因为不舍得；但是有一些人呢，必须要忘，因为不值得。从不为不重要的人改变，希望你也可以。睡不好比睡不着更可怕，大部分晚上还睡不着的人呢，都是因为心里面装着一个不能遗忘的人吧。来听这一首《单恋》。

1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时间慢慢划过，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依然紧握着现在，别辜负相爱拥我入怀，爱是黄昏落幕的依赖。有太多未知的未来，像大海带走海浪轻轻拍，就是我未来，从今以后住进心里不留空白。还好你在，还好我还在等我的爱情到来。温暖的风，温暖的爱，开一片温暖的花海。还好未来只是未来，我依然紧握着现在，别辜负相爱拥我入怀，爱是黄昏落幕的依赖。还好你在，还好我还在等我的爱情到来。温暖的风，温暖的爱，开一片温暖的花海。还好未来只是未来，我依然紧握着现在，别辜负相爱拥我入怀，爱是黄昏落幕的依赖。

情慢歌。 遮住光，遮住夜更长。

在无尽红尘中仰望曾有你的苍穹，得到以后转眼又落空，究竟什么是永恒，都无法拥有完整。 Oh my love， 我看见星光闪耀彩虹之间，光芒凝结于你我的那片天，不再追问你为何不能停留，微笑爱的浮现，雨后的天空中又出现彩虹，天使的安慰亲吻着世间万种，不再追问你为何不能停留，放下了执念微笑 的疯狂，凭那些遐想，想那些火花，然后脆弱又脆弱，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绕了一圈那短暂快感之后的空荡，像那些人的那些忧伤，重复着弹奏即兴的狂想，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